实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。哦哦，你放他别笨拙，或从你相同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，甜蜜大负荷是他最大依托。带着笑容的身影化成了彩虹，在当中一口气走上了心口。 细节，我们都在用心守护，只为更安心的你。 守农，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亲民接地气，红酒牛栏山，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，顺心控股。福临门稻花香，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。 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。